6566-1566 6566-1566。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今年年初的时候，为期一周的匈牙利第12届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节圆满落幕，中国杂技团选派的《空竹》《俏花旦》和《灯伞》《荷塘月色》这两个作品，凭借高难度的技巧、富有创意的编排和完美的现场表演，分别获得了金奖。那我们平时经常会在各种晚会的舞台上看到多种多样的杂技表演，有的朋友也在剧院里欣赏过专门的杂技演出。不过您知道中国的杂技发展史上都有哪些故事吗？一位杂技演员是如何诞生的？杂技表演所用的道具背后又有哪些机关？是花了多少心血设计出来的吗？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来探寻一下杂技的魅力。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有这么一位老艺术家，他不表演杂技，但他却是当之无愧的杂技艺术家。他不是冠军，但中国杂技团几乎每一个国际金奖都和他有关。他就是中国杂技团的总工程师、道具设计发明家王建民。王建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捣鼓东西，7、8岁的时候，他对家里的座钟产生了兴趣，趁着父母不在家，把所有的零件全都拆卸，最后竟然几乎完全复原。他说，其实啊，很多原理我也不懂，就是敢拆敢卸。11、12岁，他无师自通，学会了安装矿石收音机，用鞋油盒来制作耳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随着物理知识的丰富，他开始尝试着安装单管来福士、再生式收音机，甚至是发报机、电台，还攒电视机。他对物理机械结构原理有着极高的天赋，还有极强的动手能力，修锁配钥匙也不在话下。左邻右舍谁家锁坏了、表不走了，都找他来帮忙。王建民赶上了下乡插队，不过因为吹的一手好笛子，没多久就进了黑龙江省赵源县文工团。除了演出，他还兼着舞美的工作，道具的制作维修任务也都落在了他身上。他设计的折叠多用舞台方便了剧团下乡演出，他还发明出了变化莫测的道具灯，参加了舞美展。这些作品引起了哈尔滨话剧院的注意，有意去挖他这个人才。与此同时，黑龙江省的首届发明展在哈尔滨举行，王建民上报了快速折叠椅等4项专利，而这些稀奇古怪的发明也引起了黑龙江省杂技团的兴趣。于是哈尔滨话剧院和黑龙江杂技团开始了抢人大战，最终王建民进入了黑龙江省杂技团。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从没看过杂技表演，就开始根据杂技表演来设计新道具了。2、3年的时间里，王建民设计出了50多项道具，申报了5项专利，其中无轴无辐空心轮独轮车就获得了全国杂技比赛唯一的道具大奖。1994年，王建民又被以特殊人才引进到了杂技的国家队中国杂技团，这一待就是几十年。王建民的设计理念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 在中国杂技团工作20多年，王建民发明研制了马戏大棚、舞台机械、魔术道具、训练器材等超过500多项。这几年中杂陆续在国际赛场上争金夺银，几乎每一个道具都是出自王建民之手。王建民说，他的杂技道具本着显难不为难的原则，就是让观众看起来很难，但是呢不要太为难演员。有些高难度动作是靠道具完成的，并没有给演员增加太多的难度，而观众的视觉却是眼花缭乱。一件道具从最初的创意到几百上千张的图纸，再到反复设计试验的过程，道具设计者是费心费力，失败的反复和身体的创伤都是常有的事。有时候花费了大量心血设计出来的道具，发现和别人的有点相像，倔强的王建民也会立刻更改方案，甚至把折腾了几个月的工作成果废掉，重新再来。用王建民的话说，有时候为了一个设计半年睡不好觉，连做梦都是这事儿。有好多环节是在睡梦中思索，不夸张地说，每设计一个杂技节目，我几乎都住一次院。有一个有关王建民的故事，至今都是中杂人的笑谈。多年前，北京居民还在用煤球炉来取暖，王建民的老伴儿让他煮饺子，他就一边煮饺子一边看工具书，结果居然把煤球给放进了锅里。王建民说，工匠精神的核心就是执着，没有执着就不可能坚持下来，而且他不愿意重复自己，更不去重复别人，坚持并且创新才成就了中国杂技不断的精彩呈现。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杂技。说到前段时间中国杂技团在国际上获奖，有一个作品是空竹俏花旦，而咱们国家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里有不少个都是空竹作品。空竹古代呢又叫胡敲、空中、空筝，那它的俗称就更多了，什么翁子、响铃、转铃、老牛、闷葫芦、风葫芦等等，属于汉族民间的传统玩具。典型的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之分，双轮的空竹形状像个腰鼓似的，以竹子或者木头制成，两头是两只扁平状的圆轮，轮里头是空心的，轮上还挖着4-5个小孔，孔里放置竹笛。空竹的竹就是从这儿来的。单轮的空竹形状就像是个陀螺，是一侧有轮。那说到这个单轮的空竹，根据考证啊，空竹最早就是从陀螺演变而来的。陀螺是早在远古时代就出现了玩具，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木陀螺，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中还出土了陶陀螺。后来为了延长陀螺的旋转时间，人们就改用鞭子来抽击这些木质或者陶制的陀螺，再后来改用竹子来制作陀螺，并且在上面开口，利用空气的冲击发出哨声，也就是鸣声陀螺。后来这个鸣声陀螺就渐渐地有了空竹的别称。关于空竹游戏的起源时间，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定论，不过我们知道到了清朝的时候，斗空竹的游戏就已经很成熟了。清人李鸿若在《朝事存在》中就记载过，斗空竹每逢庙集，以绳斗响，抛起数丈之高，仍以绳承接，演习各样身段。 据说当时这斗空竹还成了摊贩商人招揽生意的手段。斗空竹还得到了宫中女子的欢迎，嫔妃们也把斗空竹当成一种游戏，一种类似于舞蹈的表演方式来娱乐。有人说斗空竹的动作看上去好像不太难啊，就是很简单的上肢运动吗？其实不然，它可是全身性的运动，得靠四肢的巧妙配合才能完成。一般人玩的这个空竹大约是200到300克重，也有为了练劲儿的把空竹做得比较大，从1斤到几公斤的都有。一个小小的上下飞舞的空竹，玩的人需要用上肢做出提、拉、抖、盘、抛、接，下肢还得做出走、跳、绕、片、落、蹬，眼还得追，腰也得扭，头更得俯仰转动，这就需要反应快，动作灵敏，还得协调。您要是想选一个项目来健身啊，斗空竹还真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项目。在咱们北京城报国寺西侧的一条胡同里，坐落着一个规整的小四合院，这里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馆长李连元祖辈几代人都以空竹表演闻名京城，而他尤其擅长用长杆斗盘丝空竹，是一项北京绝活。2006年5月，北京斗空竹就入围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李连元就是斗空竹这项技艺的传承人。2002年，李连元退休之后，街坊邻居知道他有这个绝活，就推荐他到老墙根三小去教学生斗空竹。那年秋天，这支老三小空竹队就在北京市教育系统的运动会上拿了比赛的第一名。直到现在，斗空竹还是学校的特色项目。而到如今，李连元的斗空竹项目已经走进了几十家北京的大中小学。旧时候逢年过节，老北京喜欢聚在一块斗空竹，因为空竹那悦耳的声响就是在祈福迎祥。而如今把斗空竹的技艺传播出去，就是对这种非遗文化最好的保护。斗空竹的声响依然会给大家带来吉祥和祝福。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杂技，舞台上杂技演员们给大家带来了惊险、刺激、高难度的表演，换来了一声声的惊呼和一阵阵的掌声。不过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学杂技是非常的苦。杂技演员需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专业的训练，来增强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需要经过多少训练才能诞生呢？这个时段咱们就请出几位杂技演员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成长历程。天津杂技团有一个节目叫顶花坛，在许多比赛中都曾让观众大开眼界。不过每次演出坛子落到头顶时发出砰砰的声响，也让不少观众都为演员捏了把汗。演员王磊就说，现在国内很多杂技团都不排练这个节目了，教的人也少，练习这个节目最短也要练个5-6年才能上台演出。王磊介绍，这个节目的道具花坛就是特殊的瓷器，有12斤到15斤重，有时候接得不稳就会让人头破血流。他因为长期用额头顶的这个部位去顶花坛，头上都是疤痕，而且那个部位也磨出了茧子，长不出头发。孟岩是山东省杂技团的演员，他曾经先后在车技、转碟等杂技节目中担任主要角色，获得过中国杂技比赛金狮奖等荣誉。在外行人看来，像是转碟子、斗空竹这样的杂技节目可能不如钻圈、空中绸吊这些节目惊险刺激，不过孟岩却说，集体节目的难度一点都不小，一是需要多人配合，一人失误整个节目都失败， 另外，转碟、抖空竹这些节目表面上看是雕虫小技，实际技术上很细小，要通过千锤百炼才能成功。杂技演员的身体上往往都是伤痕累累，梦妍也不例外。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手掌中却有着厚厚的老茧，而且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开合要比一般人大很多。梦妍说她的手变形就是长期练习转碟、抖空竹造成的。转碟和顶杆之间的接触面积非常小，大部分人转一个碟子都转不起来，而一个成熟的演员一般要双手同时转五六个碟子，力道、平衡的控制都非常细微。那既然这么苦，当初为什么要去学杂技呢？孟岩说，这是一个挺机缘巧合的选择。1996年，九岁的孟岩本来是被家长送去报考山东戏曲学校，想要学习舞蹈，恰好赶上戏校替省杂技团招收学员。孟岩一直挺喜欢看杂技，就报了名，但家长却很反对，都知道杂技演员要比一般演员辛苦得多，表演训练过程中受伤的风险也大，这父母哪舍得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去受苦冒险呢？当时他的父母想，闺女最多学一两年杂技就会知难而退，可没想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他已经在杂技舞台上历练了20多年。虽然酷爱杂技艺术，但孟岩现在回忆起自己的学员生涯，还是感叹太苦了。杂技演员的成才率比较低，戏校里的杂技科6年才招一届，杂技演员要立上舞台只有一个字儿：练。每天的作息基本是早晨5点起床出早操，6点到7点练习基本功，7点吃早饭，8点开始上课练杂技技术，上午3个半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戏校的老师再给他们上文化课。6年学员阶段，只有第一年有一次寒暑假，其余5年基本是天天这么练。受过多少次伤，磨坏了多少双鞋，这些都已经没法统计了。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的演员苏子慧，曾经在杂技剧《梦之旅》中饰演女主角凤凰仙子。2012年，苏子慧在上海马戏城表演高空节目时，从离地6-7米高的空中摔了下来，脊椎3处骨折，1处骨裂。她躺在床上静养了3个月，因为腿部肌肉萎缩，下床后恢复肌肉又用了3个月。这一次，家人坚决反对她再干杂技，甚至给她找好了新工作。苏子慧纠结过，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杂技，不是因为收入有多可观，而是一种理想，一种情怀，就是因为喜欢。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位。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聊到了杂技演员，很多获过国际大奖的节目，您也许看过这些表演，但是这些演员的名字您却不一定记得住。不过有这么一位演艺界人士，您肯定听过他的名字，却不一定知道他也曾经当过10年的杂技演员，他就是歌手沙宝亮。刚才咱们说过一个顶花坛的杂技节目，以前啊，沙宝亮就表演过这个。他小的时候太淘气，不好好上学，8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去北京艺校学起了杂技。家长觉得学杂技折腾的时候就能耗费他的剩余精力，不过那个时候每天的练习近乎残酷，受伤和体罚也是家常便饭。沙宝亮还记得最严厉的一次体罚，他靠墙倒立了1小时45分钟，下来的时候脑袋早肿成了猪头。尽管练习很苦，沙宝亮在学校的训练中却没有哭过，只有一次在妈妈严厉的责备中流下了委屈的泪水。艰苦的训练也带来了成绩， 1987年，沙宝亮就曾作为杂技团的小童星拿过法国世界未来杂技节的金奖。不过在练了十年杂技之后，沙宝亮却觉得这个职业并不是他一生所追求的职业。沙宝亮从小就喜欢音乐，会拿着吉他写歌，不过只是为了好玩。在随杂技团出国表演的时候，他就用随身带的吉他打发寂寞的时光。杂技队里还有个和自己志趣相投的哥们儿，哥俩经常你作词我作曲，写一些半歌半诗的东西。沙宝亮做出了选择，离开了杂技团。1993年，他开始在酒吧做起了伴舞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酒吧的歌手因故缺席，沙宝亮就代替他演唱了一首《改变所有的错》，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歌手生涯。因为有杂技团的基础，他的舞蹈实力很强。刚出道的时候，沙宝亮是歌舞型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唱跳型歌手。他还唱过著名的国安队队歌《国安永远争第一》，但并没有因为这首歌而走红。那段日子里，他常常把自己的作品录制好，拿着小样找唱片公司，却是屡屡碰壁。直到2003年电视剧《金粉世家》热播，沙宝亮才凭借一首主题曲《暗香》而为人所熟知。2013年，沙宝亮参加了一档明星跳水真人秀节目，他表现非常优异，还跳出了满分一跳，让大家惊叹一个歌手怎么身体素质能这么好呢？那时候，才有人发现，原来人家沙宝亮练过十年的杂技。那十年艰苦训练的成果，可是不会被时间全部抹去的。只要是真心热爱的，就可以坚持下去。不管是杂技也好，音乐也罢。今天关于杂技和杂技演员的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位前杂技演员沙宝亮带来的《暗香》。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 会在灰烬里中